当然是为太子选老师，以培训太子的才德，为天下社稷着想。刘秀说着，定定地看着这位书生，突然问：你叫什么名字？官位何许？臣名张毅，官位博士。好一个张毅，别人喜欢张冠李戴、阿谀奉承，你却一意孤行，敢于横刀立马。不说别的，单凭这份勇气便是常人难以企及。太子师父需要的就是像你这样正直睿智有才干的人。刘秀说着，用眼睛扫视了众人一圈，众人觉得刘秀的目光如炬，都不敢直视他。刘秀这才接着说：众里寻他千百度啊，太子师父非你莫属。说完，这次刘秀不再民主了，而是立即拜张毅为太子师父。张毅本能的就想推脱，但无奈刘秀金口一开，只好受职而退。当然了，为了保险起见，刘秀还选了一位叫桓荣的贤才为太子少傅。太傅和少傅相当于正班主任和副班主任。如果说张毅当上太子刘庄的老师属于毛遂自荐，那么桓荣的上任完全属于高人推荐。推荐桓荣的是虎贲中郎将何汤。何汤是江西南昌人，智勇双全，为官刚正不阿，曾任京城开阳门侯，很得光武帝的赞赏，称其为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何汤威也。后来担任虎贲中郎将。虎贲中郎将啊，相当于现在的中央警备团团长，负责保卫国家最高领导人。由此可见刘秀对何汤的重视。要想让领导认可，首先要被领导信任的人认可。何汤深得刘秀的器重，所以呢，何汤推荐的人自然也很有分量。所以刘秀又一次武断地宣布任命桓荣为太子少傅。那么这个桓荣又是何许人也呢？桓荣字春卿，年少的时候曾经游学到长安，拜博士朱普为师，学习尚书。因为家里边穷啊，所以在求学期间，他跟当年刘秀在长安求学一样，靠勤工俭学，刻苦自立，经过15年寒窗苦读，终于获得了博士后的学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桓荣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朱普对他倾囊相授，几乎付出了一生的心血和精力。于是在听闻朱普病逝之后，桓荣亲自送丧到九江的朱家，并且亲自给老师覆土成坟。为了感恩，随后桓荣就留在九江继续教授徒生。人多的时候，弟子有100人。后来因为王莽篡位，桓荣眼看天下变得大乱起来，赶紧怀藏经书，和弟子逃匿隐居山谷，过起了隐居的生活。隐于野呀，虽然时常饥不饱腹，但桓荣仍然坚持讲学，从不间断。再后来，刘秀消灭了王莽。建武19年，60多岁的桓荣选择了复出，在江淮仍以教授讲学为生。后来被刘秀发现了，任命为大司徒府属官。而何汤却是桓荣的弟子，刘秀后来提升何汤为虎贲中郎将，其实啊，是充当太子刘庄的临时老师，教太子尚书。 但何堂深知自己的才能不如老师桓荣，更重要的是桓荣一生怀才不遇，如今都是古稀之人，自然想帮帮师父圆仕途之梦。当然了，他和张毅选择的路线是不一样的，张毅是直接找刘秀讨官，而何堂没有直接推荐老师，而是等待机会。都说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这话一点都没错。有一次刘秀心血来潮，偷偷的来听何堂教太子的课。何堂的课讲的声情并茂，课讲完刘秀忍不住惊叹出声。何堂一看刘秀来了，大为诚恐，但不料刘秀却对他夸奖有加。你对尚书研究的这么精深，以前是跟谁学的呀？应该说刘秀就是随便问问，可是这一问却恰恰是何堂苦苦等待的机会。他自然不会让机会溜走了，他立即借花献佛。我的老师是沛国桓荣。哦，那你的才华跟他相比如何呀？那自然是荧光跟皓月相比。哎呀，那还说什么呀？赶紧有请你的桓荣老师啊。应该说何堂的心计还是不错的，只是略施小计就搞定了刘秀，接下来就看桓荣的表现了。面对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桓荣自然得珍惜，于是他马上上了一堂演说尚书的课。这堂课桓荣的流利口才满腹经纶得到了良好的发挥，堪称完美。刘秀听了之后十分满意，于是拜桓荣为议郎，赐钱10万，命他教授太子，职务是太子少傅。事实证明，张毅和桓荣这两位老师果然是人中龙凤。两位老师各有偏重，张毅注重外，教会了刘庄怎样做人，做一个正直、谦卑、道义、礼让、合作、感恩的人。而桓荣则注重内，教会了刘庄四书五经的理论。打个比方，张毅教会了刘庄爱，桓荣教会了刘庄成长。因为桓荣就是一个智囊库，里面有取之不尽的知识源泉，所以呢，桓荣更得刘秀的喜爱。据说每次朝会，刘秀都会让桓荣在公卿之前陈述经书，而每次过后，刘秀都会对他大加称赞，相逢恨晚呐。而这时候呢，桓荣多半会幽默地回道：“玩乎哉，不玩也。”刘秀就要立桓荣为博士，按理说呢，桓荣应该谢恩才对，可他的举动却大大的出人意料。只见他闻言跪在地上猛地磕头，正当刘秀以为他谢恩的时候，桓荣说了：“我的经术肤浅不深，不如我的同学郎中彭洪、扬州从事高洪。”意思就是说呢，自己不能完全胜任这个职位。刘秀就大度地说了：“既然这样，就让他们一起来协助你吧。”于是拜桓荣为博士，拜他引荐的彭洪、高洪为议郎。桓荣就是这样一个谦卑礼让的人。俗话说，自古文人相亲。刘秀建国以后大兴教育之风，所以加封了一大批博士，而博士们在太学前辩论，每一次都很激烈，常常争得脸红脸白的，只为争出个理来。唯独桓荣每一次都一言不发， 笑看辩论赛风起云涌。有时候被同仁拉下水，桓荣每次都以礼义谦让来说服别人，而不用话的长短来战胜别人。一句话，就是以理服人，以德化人，以情感人。所以别人争理，他却是评理，无论思想境界还是什么，都是明显的高出一筹。这才是真正的儒生啊。刘秀知道以后，自然对他更加敬重，具体表现就是常常让他在太子宫中过夜，并美其名曰促膝谈心。桓荣早年随师父朱普学习尚书章句，但感文中浮词繁长，多过其实，所以又不因循守旧，就任太子少傅之后，将章句40万言删减为23万言，以此教授太子，因而受到宫廷及儒家的推崇。在汉代，靠笔耕手抄要缩减抄成23万字的章句，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没有崇高的师德和毅力是根本就办不到的。在这点上，桓荣跟重教而有师德的楚成王之师做法一样。楚成王的师父因为楚王不能把整部孔子的春秋看完，就摘取其中跟成败有关的部分，编成40章，视为夺士威3篇，教书育人的敬业精神难能可贵。都说名师出高徒，也正是因为这样，太子刘庄很快得到了桓荣学问的真谛，这为他日后登基治国安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桓荣这样呕心沥血地教育太子成长，太子自然感恩于心，对桓荣非常的尊重。他登基以后，为了追成先制，修明礼教，原照古制辟雍养老，设自己的老师桓荣为五更，并到辟雍礼殿准备迎接老师。待桓荣师父来到的时候，有宾节升堂，自己起坐相迎，坐揖如仪，让老师坐在南面的坐席，表示对启蒙老师的尊敬。同时赐桓荣为关内侯，以2000石养终生。桓荣年逾80，因为衰老屡次向刘庄请求归回故里，刘庄不仅不准许老师告退，反而厚加赏赐，始终以失礼相待，对老师从来没有过失敬的举动。后来桓荣即使又调任太常之职，刘庄一旦有问题需要请教老师，就经常亲临老师的太常府中，让老师召集公卿百官以及老师的其他门生数百人，向老师问业请教，桓荣都是一丝不苟的耐心施教。有的门生向刘庄请教问题，刘庄总是谦让地说，太师在时不必问我，叫他们去请教师父好了，而不是自以为大，席开尊口。桓荣生病了，刘庄经常叫自己的太医前往探视医治，从不间断。老师的病治好，要派人上书谢恩，刘庄都会退还不受，而且刘庄还要亲自前往老师府上问候，进府之前就下车走着进去，来到老师面前，流着眼泪抚摸老师桓荣，问长问短，赐给他床荫帷帐刀剑衣被，久久的不舍得离开，很长时间之后这才话别。刘庄的尊师举动感动了公卿，从此公卿们前往老师桓荣家看望疾病，询问病情， 也不敢再乘车到老师府上，也是走路到达，都在老师床下拜见。桓荣去世之后，刘庄非常伤心，他穿着校服亲自为老师送葬，任命桓荣兄长的两个儿子补400担俸禄的官职，都奖升8人补200担官职，其余门徒有许多官职公卿。有这样孝顺的弟子，想必啊，桓荣魂归首阳山也能含笑九泉了。看中国历史呢，总会看到大多数士大夫知识分子面临的两难选择，是还是隐？山林与庙堂，宁诛除草毛以立耕乎？将由大人以成名乎？在人生的三岔路口上，历代诗人留下了多少足迹、困惑、苦涩、渴望、梦想和追求。提起严光呢，好多朋友还会记得，从少年时代起就以清高而且才华出众名重一时。严光在洛阳游学的时候，曾经和刘秀是同窗好友，两个人当年曾立下生死宣言，苟富贵勿相忘，可见关系非同一般呢。东汉建武元年，刘秀称帝之后，举国初定，行军打仗的将军倒不缺，但是治国的人才却很匮乏。于是他就想到了早年一同在长安游学的严光，于是立即派人到严光的家乡会稽余姚，征召他来为朝廷效力。严光听说官府找他，赶紧隐姓埋名地躲了起来，在富春江畔过起了躬耕垂钓、读书写字、作画弹琴的浪漫生活。当地的老百姓却把他当作怪人，他们经常看到严光披着一张羊皮，在颐和边一坐就是半天呢，像是在钓鱼，又像不是在钓鱼。一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在旁边观看严光钓鱼，看了半天也没看到一条鱼上钩。年轻人建议严光换一个鱼多的地方钓，严光说了一句让年轻人抓耳挠腮的话：我已经钓到很多的鱼了。年轻人正要问严光先生鱼在哪儿呢，这时候严光一提钓竿，一条贪吃的红鲤鱼被钓上来了。年轻人就跟自己钓到鱼似的，高兴地欢呼起来。可接下来的事情却让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严光把钩上的鱼取下来，又放回了河里。年轻人急得直跺脚啊，你这是干啥呀？你不爱吃鱼给我呀。严光先生笑着说了，呵呵呵，我也爱吃鱼呀。那你为啥把鱼给丢了呀？因为我已经钓了很多鱼了。在哪儿呢？我又不是瞎子，我看了半天就看你钓上来这么一条。我的鱼在这儿。严光指着自己的胸口笑着说了，把年轻人给吓了一跳。他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眼前的这个人是个疯子。于是呢，他就很失望地走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光阴流转，这一天呢，严光先生依然在颐和边垂钓，突然间跑过一个人来，就是这个人彻底打乱了严光先生安静的生活。严光起初以为这又是一个来看他钓鱼的人，可是这个人呢，却对他的钓竿一点都不感兴趣，只是盯着他这个人看，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看得严光先生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严光心里想啊，我虽然也挺帅的，但也没帅到这个程度吧，更何况他还是一个男人呢。那个人还是死盯着严光，是越看越激动，越看越兴奋。严光虽然极高的修养，但他还是忍不住地问了，你看够了吗？你到底想看什么？那个人却根本就不理会严光，自言自语的欢呼啊，我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说着他一边欢呼着一边就跑开了。这时候严光只好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人一定是个疯子。可是严光很快就纠正了自己的想法，那个人不是疯子，而是一个探子，他在找他想要找的东西，一生的财富，严光本人。于是乎呢，很快一群官兵模样的人在那个人的引领之下闯进了严光的茅屋。啊，请问你们找谁呀？我认识你们吗？官兵们拿出一张通缉令来，你不认识我们没关系，只要他认识你就行了。当今的天子，你认得吧？原来自从严光无缘无故的消失之后，刘秀不干了，他下了通缉令，专门令人画了他的照片，散发天下各郡县，并且给不菲的奖赏，谁要是找到画像上的这个人，赏黄金千两。几乎是一夜之间呢，严光成了全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人。当时很多老百姓彼此之间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你找到严光先生没有啊？而这天下毕竟是老刘家的天下，没多久严光就被有心人给找到了。就这样，虽然严光一百个一千个不愿意，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结果严光自然很快就被请到了刘秀的面前。严光刚一到京城，刘秀居然放下了架子，来了个夹道欢迎。严光刚下轿，刘秀就赶紧上前对严光又是握手又是拥抱，比见了老母亲还要亲热呢。一番嘘寒问暖之后，刘秀要大摆宴席为老同学接风洗尘，但是严光先生很不给面子，拒绝了刘秀。他以舟车劳顿为由说要休息，休息就休息吧， 刘秀就把老同学安排到了当时最豪华的酒店。等老同学休息够了，再叙旧吧。刘秀的态度让旁边那些作陪的官员看见了，对严光先生又是羡慕又是妒忌。其中有一个叫侯霸的，是严光的老朋友，这个人特别会投机钻营，很会巴结，深得刘秀的重用，而且位极人臣，官拜位列三公之一的大司徒。侯霸看出来光武帝对严光的期望很高啊，就想讨好严光，但是呢他又放不下大司徒的架子，不愿意马上去见严光。于是他先派部下侯子道带着自己的亲笔书信去问候严光，顺便把严光先生请到自个儿家里来。侯子道屁颠屁颠地来到了国宾馆，敲开了严光先生的门，看见严光正躺在床上呢。侯子道向他行礼，说明了自己的来意，然后递上了侯霸的信。严光懒懒散散地坐了起来，也不接礼也不回礼，抱膝坐在床上看侯霸的来信。严光看完随手把信一扔，冷笑了一声，他是二百五吗？侯子道以为自己听错了，就问二百五？谁是二百五？我们家老爷怎么是二百五呢？怎么不是二百五？当今的皇帝三番五次的召见我，我才勉强来到洛阳，来到洛阳之后还不愿意多跟皇帝说话，连皇帝都不想见，更何况一个小小的侯霸。一番话说的侯子道是哑口无言呢。过了一会儿，侯子道又哀求严光，哎呀，请先生行行好吧，给我家老爷写封回信吧，要不然小的我回去没法交差呀。严光也不为难这个跑腿的，就说了，我很久都没有握笔了，没法写字儿，我就说上几句，你替我写吧。这个侯子道士连连点头，准备好了笔墨。严光就说了，侯霸兄弟，好久不见，别来无恙，你做官做得不错嘛，请你把拍马屁的功夫再学精到一些，你的官儿会升得更快。说到这儿，严光先生就打住了。侯子道就问了，还有呢？没有了。侯子道只好灰溜溜地回去向侯霸复命。侯霸看了那封信，气的是暴跳如雷，就想了个报复他的法子，向皇帝刘秀打小报告，把信交给了刘秀，说他严光先生对皇帝不够恭敬。哪知道刘秀看完信之后却呵呵一笑，说了，呵呵，我选择，我喜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狂人。过了几天，刘秀先生亲自去看严光，听了侯霸的小报告之后，他也想领略一下严光到底有多狂。皇帝还没到呢，国宾馆的服务员就听到消息了，马上跑到严光的房间，慌慌张张地说，先生啊，快起来吧，皇上来了。严光却跟没听见似的，依然在那儿呼呼大睡。刘秀已经来到严光的床前了，他的随从要去把严光叫醒，被刘秀给制止了，让他睡吧。一直等到日落西山，严光才悠悠转醒。至于醒来开口是不是吟出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那就不得而知了。当刘秀再邀请严光到皇宫相聚的时候， 燕光先生这回没有理由拒绝了，只好跟着刘秀进了宫。当天晚上，两位老同学放下各自的身份，进行了一番促膝长谈。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呢？首先就是怀旧，说一起上学时候的那些生活，感慨很多。接着就是憧憬，一晚过去的峥嵘岁月，就要看今朝的江山如此多娇了。最后才是亮剑，刘秀说出了想请严光出山来辅助他的想法。可是呢，严光却无动于衷。刘秀就纳了闷了，自己以天子之尊百般迁就，竟然打动不了严光的心。他扶着严光的身子说了：“子陵，子陵啊，难道朕就不值得你辅佐吗？”严光却毫无反应。过了好半天，他这才缓缓地睁开眼睛，盯着光武帝说了：“昔日唐尧德泽遍布天下，还有许由颍水洗耳之事，人各有志，何苦苦苦相逼呢？”一直聊到了深夜，刘秀就把老同学留在了宫里，跟自己睡在一张床上。严光先生也不讲什么君臣礼节，爬到床上去之后，不一会儿就睡得像死猪一样了。到了半夜时分，刘秀就觉得肚子上有个什么东西压着，一看，原来是严光的一只脚，而严光本人却鼾声大作，一条腿一个脚压在肚子上，那确实不好受啊。不搬下去吧，压得难受，搬开吧，说不定是严光在考验我呢。开国之初，而我刘秀多么需要严光这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呀、啊！为国家招揽一些栋梁之才，压就压吧，也值得。刘秀就只好忍了，尽管很难熬，刘秀还是熬过了这个不眠之夜。第二天，刘秀又要封严光为谏议大夫，严光拒绝了：“如果你再这样，我们可连朋友都没得做了。”听老同学这么一说，刘秀是彻底的死心了。他觉得留下人留不下心，还不如让他走了的好。接下来，以要回老家照看老母为理由，严光离开了洛阳，又回到了富春江，过起了世外桃源的生活。他老人家把每一天都当作节日来过。很多人都不明白呀、啊，这个老头为啥整天都笑呵呵的呀？难道他就没什么烦恼吗？只有严光先生自己知道，其中的原因是曾经压在刘秀先生肚皮上的那条腿，没有迈向官场，而是迈向了大自然。后来呢，有一位叫陆游的诗人写了一首诗：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台西柱，卖鱼生怕进城门，况肯到红尘深处。朝生李照朝平既懒，朝落浩歌回去。时人错把比烟光，我自是无名渔夫。如果说一个严光让刘秀伤透了脑筋，严光走了之后，刘秀一点都不轻松啊，他还在为一个人伤脑筋呢，这个人就是桓谭。桓谭字君山，沛国人。桓谭的父亲是汉成帝时的太岳令。桓谭出身这样的文艺世家，精通音律，弹得一手好琴。他对音乐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那些徒具形式的雅乐很是反感。 曾被王莽拜为掌乐大夫，算是新朝乐队队长。后来更始皇帝刘玄消灭了王莽，进入长安之后，拜桓谭为太中大夫。前面说过呀，刘秀即位之后广纳贤才，当时的大司空宋弘举荐了桓谭。桓谭面见刘秀的时候弹了一些民间琴曲，听惯了一阵不变的宫腔，突然听桓谭大胆创新的民曲，刘秀自然感到新鲜，觉得别有一番风味，立马拜他为议郎给侍中。再后来，刘秀就迷上了桓谭和他的音乐。宋弘知道以后很不满意，在他看来呢，民间乐曲都是低级趣味的。宋弘找了个机会，派人把桓谭叫到家里来，特地穿上朝服，正襟危坐于堂上。一见桓谭进来，怒气冲冲，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斥。后来刘秀在大宴之上再请桓谭弹琴，桓谭弹出来的琴音断断续续，自然是惨不忍听啊。突然间像换了个人似的，刘秀就觉得奇怪呀，责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宋弘马上离席，跪在皇帝面前，越俎代庖地劝刘秀不要迷恋音乐，音乐只是一个传说。从此呢，刘秀再也不让桓谭弹琴了，而是让他干好自己的工作。事实上，桓谭接下来也痛改前非，不再弹唱亡国之音，而是多提兴国之声。他向刘秀呈上陈实证书，论说实证，提出了四个大方面的兴国建议。首先是任用贤人，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于辅佐，所以要任用贤能，争取政调于时。第二，他建议申明法令，惩办行凶违法者，包括知法犯法者，争取社会安宁。第三是重农抑商，他建议打击兼并之徒和放高利贷的，不让商人入市做官，让诸商贾及互相揭发奸利之事，除了劳动所得之外，把一切非法所得都赏给告发的人，这样呢就可以抑制富商大贾盘剥百姓，而劝导百姓务农，多生产粮食而尽地利。第四是统一法度，法令爵士轻重不齐，或一事书法同罪议论，这就容易使奸吏钻空子，而因缘为事，所欲活而则出生意，所欲陷则与死比，这样上下其手，必然使奸猾逍遥法外，而使无辜之人受害。现在应令通义理明法律的人，校定科比，一起法度，通令颁布，使天下人遵守，这才能使利民有法可依，而难以胡作非为。说白了呀，桓谭的四大建议都是直接把民生问题放在了首位，同时注意巩固政权，防止政治腐败，可见他的忧国忧民之心。他是一个正直而又忧国忧民的人，在他眼里揉不下一粒沙子，而偏偏在一个问题上呢，成了他里的一个沙子了，趁。而这粒沙子的主要矛盾来源就在于刘秀。所谓趁，是预言将来事项的文字图录。大家都知道，当年的刘秀是靠趁鱼起家的，在那个水深火热的年代，如果不是那两句刘氏复兴，李氏为辅，或许刘秀根本就没信心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也正是因为这样， 刘秀自然成了谶语的积极宣传者，到后来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时常抱着谶学的书就入睡了。刘秀不但读呢，而且做，他经常用谶语做一些事，有时候在某些事儿上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就按谶语上说的办。当然了，刘秀至少比公孙述好，公孙述为了一句并不成立的谶语而送了命，而刘秀只是为了谶语痴狂而已。眼看刘秀又是痴又是狂，朕的很害怕他犯错误，于是乎菩萨心肠的桓谭站出来有话要说了，上了一个议谶重赏书来劝谏刘秀，公开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不读谶。第一，谶即伪书是奇怪虚诞之事，并非仁义正道，谶为预言虽然也有偶然巧合的时候，但完全不足凭信，应该予以摒弃。他指出王莽崇信谶纬，临死时还抱着他的福命不放，但这并不能挽救他灭亡的命运。王莽的失败是由于为政不善，建叛天下，并非什么天意。第二，为有益于正道者，是合人心而得势理。他指出一切的灾异迷信，灾异的变化是自然的现象，并没有什么奇怪。第三，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他认为人的生长老死乃造化之法则，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可违反，所谓长生不老只是迷信。他批判当时的儒学信徒把灾异当作上天的谴告，认为这是很荒唐的。他认为连孔子都讲不清楚天道性命，后世的浅儒又怎么会知道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咿 呀，我云身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锻炼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桓谭这样直言不讳地指责刘秀的嗜好，这是犯了大忌讳的。但幸好刘秀也很大度，他看完桓谭的上书一句话不说，其实心里边却这么想的：你有反对的权利，我有选择信仰的权利，我选择我喜欢，你的反对无效。按理说桓谭应该识时务的停止和刘秀在谶语上对着干才行，可他还是坚持己见，认为自己都可以不谈亡国之音了，那么皇上也要不走亡国之道才行。中元元年，东汉皇朝初起灵台，当时的灵台是查看天象的处所，因为刘秀迷信天命，对于建造灵台非常看重，所以呢对选址非常的看重。当时刘秀就用商量的口气对身边的桓谭说了：

夏季啊养羊的一些事情，是吧？我们一共啊夏天注意啊八个问题。下面邀请我们的姚老师给大家讲一讲夏季应该注意的八个问题。 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结合咱们那个夏季养生吧哈、啊、那个夏季通常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我们总结了一下，一共有八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首先强调咱们李老师经常在广播里和大家讲，强调人什么时候容易得病啊。哎，大家可能都知道，一冷一热或者是一热一凉的时候人们容易得病。这个时候呢就提示大家了，到了热天，这时候就是白天也可能特别热，一进空调房子里头或者在电扇吹时候，你看感觉到一冷一热的时候，提示你哦，这个是容易得病了，你应该注意一下。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呢，人们对风寒湿的放松了警惕，可就是主动呢寻找一些风，找寒，找湿，找凉。这个时候呢提示大家，夏天是人体毛孔打开之际，第一呢要注意防范，这个时候呢最容易感受受风啊受寒呢受湿。所以说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呢，人们就应该注意了，对风寒湿一定要不能放松警惕，一定要利用夏天毛孔打开的时候首先排湿，而且还要提示大家要注意感受这个风寒湿。第三点就是提醒大家，既要注意防暑，又不要太贪凉了。所谓的太贪凉的，就是说不要过凉，不要着凉。哦，夏天到了太热了，这时候你吃的过凉，或者是你是那个在白天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感受这个凉，都要提示大家要注意。咱们经常讲一定要掌握一个度，李老师通常在广播里讲这个度，就是一个就是说过不能过，过为过也，这句话大家可能都明白了。第四点呢，就是提示呢喝水，夏天咱们的出汗多，一定要保持这个足够的这个喝水，这个饮水的量。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首先大家要注意不要缺水，第二呢不要饮的这个饮水不要过凉，第三呢就要频频的饮水，不要暴饮。有的人呢就是缺水以后，大家可能都感觉到汗少了，排尿的时候呢尿的颜色黄了，这样时间长了呢对肾脏就不好了。因为你喝水少，夏天人容易出汗，这个液体呢都随着汗液排出去了，那么呢尿就少了，排尿的量就少了，这个呢液体就不经过肾排毒了，它所有的这个水液呢都顺着那个汗排走了。所以提示呢大家呢一定要多喝水，保证足够的水分。这个时候呢要提醒注意，你看尿黄了尿少了，那有的人就还会出现了尿痛了，还容易得一些泌尿系统的疾病。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保证足够的饮水量。咱们在那个健康提示的给大家提示时曾经写过一句话，每天的饮水量要是6杯到8杯，但是呢根据自己的体质，根据天气的情况，可以到了夏季呢可以多饮一些水。 这个刚才啊我们姚老师把夏天啊特别应该注意的八个问题说了四个啊，既要注意夏天中暑的问题，哎还要注意呢不要贪过凉了，就要掌握一个度，是吧？所以说呢这些在我们思想上，每个人思想上要有一个弦儿，是吧？要把握住，把控住，是吧？你穴位一放松，就有可能给这个疾病造成可乘之机，特别是刚说的，尿的问题，是吧？你喝水少了，蒸发以后，它不能够通过肾脏排出体内的垃圾，所以你要观察，尿少了，我这水不足了，是吧？应该呢补充水，不要等渴急了，是吧？再喝，也不要等渴急了一顿咕咚咕咚喝下去，更不要呢这一顿喝下凉的，解渴喝凉的，这很容易作病，是吧？这个在前面的节目我们都说了，在夏天呢，我想呢多重复重复，好不好？ 啊，让大家呢提个醒，多注意这个问题啊。这是四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就说的是，该出汗时就出汗，四季如春不利于人体的新陈代谢。为什么这么说呢？到了夏季，我们的应该打开我们人体的第三通道毛孔，就是说你到了夏季，这个天气热，你必须呢通过汗液把咱们受的这个暑湿和热通过毛孔给它排出来，这是第五点。第六点呢，抓住夏天新陈代谢快，清理体内的垃圾是最好的时机。因为血得温则行，所以体内有瘀的人要做通瘀化瘀和排瘀的工作。比如说咱有的人手脚凉，这个时候呢你就应该利用这个夏季这个新陈代谢快，把手脚一定泡热了。所以说呢，夏季提醒这个些手脚冰凉的人，平常不爱出汗的人，一定要利用这个夏季这个新陈代谢快，一定给它泡通了。这是第六点。第七点呢，就是夏天消耗的比较大，要及时的补充足够的营养。夏天一定要吃一些高营养低热量的饮食，哎，及时补充咱们这个营养。但是呢也不能过，太过了呢就又不利于这个科学饮食了。第八点就是夏天白天的时间比较长，按照这个四季养生的这个习惯呢，应该这个季节呢应该早起晚睡。哎，大家说那我就睡眠不充足了，但是一定要注意中午一定要保证有一个午休的时间。哎，两头就是早起晚睡，中午一定要午休。这八点呢我给大家就介绍完了。 好，这个刚才啊姚老师啊首先把那个咱们夏季啊注意的八点情况啊就完整的给大家做了叙述。嗯，这里面呢还需要有些情况呢需要大家呢去悟去。这你比如说刚才说这个瘀字啊，这个瘀啊是有两种写法啊，一个呢郁金香的郁，一个呢病字狂的瘀啊，大家注意啊，哎，这个是不同的含义啊。啊，你比如说啊瘀气是吧，气滞那个瘀啊应该是郁金香的瘀啊。刚才说的姚老师说的这个要借这个新陈代谢快啊，要通瘀化瘀和排瘀，是指的淤血。就说我们说啊现在 做这些自然的方法 朋友啊都是年老体弱多病啊，我们曾经啊引用了一句话，久病必虚，就是虚啊虚实的虚啊。另一句呢就是久病必瘀，所以你想把这个病是吧彻底啊康复好，你必须把病根给它挖掉啊，它形成的瘀是吧淤血你必须给它啊这个通了化了，而且还得排出体外啊。其他的方法现在我们没有说哎得到大家公认的一个简单方便有效的方法啊，但是通过啊 自然的方法 啊大家都看出来了，都看到了啊这个排瘀啊。所以现在呢跟大家说了，说什么呢是吧，一定你的情况恢复的如何，大家注意特别注意这句话啊，什么标准，您排瘀了吗，哎就笼统说您排毒了吗，他如果您没排毒那您这火候还不到啊。为什么对这个啊本来是内科不治喘啊，这个顽疾啊70年的60年的50年的40年的是吧，这个我们就都不数了是吧，不管气管炎和哮喘为什么得到改善了，从来都没感冒过啊，没有感冒过，为什么呢，就是把这些瘀在体内的这两个瘀啊我们同时现在用啊啊，把你瘀在体内的不管是啊自然界的啊风邪湿邪寒邪啊侵入到我们体内，我们要把它排出来是吧，而且还要把我们因为我们的是吧不科学的是吧饮或者食啊，饮就是喝水嘛，食就是吃东西啊，吃的是吧多了少了硬了 凉了，哎，啊，把这些淤到体内的这些东西都要排出来。曹先生是排的，是吧？他是气管炎，排了20多天痰，是吧？所以这个呢，他就能够把这些病根啊从体内他排出来了，那这就好了，是不是？啊，所以呢，今天借着这个杨老师讲的这个八点，是吧？通瘀，是吧？化瘀和排瘀，啊，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啊，我不说嘛，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完善，啊，这个给大家呢更明确的，是吧？标准，啊，一定要啊做到一个通瘀，啊，化瘀和排瘀。说为什么我今天啊，姚老师讲了，我为什么要在这一点上啊又特别的强调？一个是呢，就是夏季啊，新陈代谢快啊，这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很多人的成功就是因为他抓住了机遇啊，所以这个呢，天热就是一次很好的机遇啊，因为他新陈代谢快。在这时候啊，你加把力，哎，把它排出体外，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大家呢都想啊，有时候看病啊，大夫您开的药区根不区根啊？现在很少人问了，过去上年纪的是吧，就很多人就问这句话啊，说你套这方法能不能去根啊，是不是？就问这句话，我说了是吧，你把这知识，你把这方法，我们啊免费的无偿的教给大家，是吧？啊，具体你去操作，是吧？如果你操作的好了，啊，把体内的这些病邪都去掉了，就是根儿，就是排垃圾排净了，是吧？那么就是你这样啊，就有可能就去根了，啊，所以呢，关键是在，是吧？你耕耘啊，我们说了，三分治七分调养，七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留地，啊，健康的领地，啊，谁在这七分啊田地里，是吧？认真的耕耘啊，谁就能获得一个好的健康的身体，啊，这回大家听明白哦，还得需要自己对， 自然的方法 啊，需要一个三结合。啊，一个呢要听知识，啊，第二个学习具体的方法，啊，第三个你把学到的、听到的，啊，知识和方法，然后自己去认真的、啊，正确的、坚持不懈的，以愚公移山的那种精神，啊，再去啊耕耘，啊，我想呢，啊，必定会获得呢好的效果，啊，这是两点，是吧？所以希望大家呢。啊，我又把这一点呢重复了，啊，我曾经呢我是这样讲的，我说大家别等天凉了，啊，你再咨询我，一天凉我血压高了，不行啊，我又心脏又难受了，是吧？啊，一天凉说，哎呀，我这关节又疼了，我说你呀， 自然的方法 都是超前的，是吧？都是呢提前告诉你，是吧？我说中国呢有句话，冬病夏治，是吧？你千万不要等，是吧？你自然知道你自己每年到天凉，是吧？都要病情加重啊，都要复发，是吧？都要感冒，都要住院。你知道不知道？你不知道刮风下雨，你不知道你自己怎么回事啊？是吧？哎呀，说这说的太直率了，是吧？那就是这样嘛，是吧？我有时候就很着急嘛，是吧？有些人就这样，他夏天了。是吧？夏天的血管一扩张，血液循环一好，他觉得呢不是太难受，是吧？所以说呢，他不特别难受的时候，他不着急，是吧？等一病倒的时候，他着急，他又告诉你，哎，你还不知道，是吧？你还在怀疑，是吧？你还不在认真做，你说多少人都好了，是吧？哎，这个情况啊，所以说呢，北京的朋友在理解方面，是吧，都比较高。啊，这话呢就没必要啊和咱北京朋友说了，是不是？啊，所以大家知道了什么叫借天时啊，是吧？我曾经跟大家说了，是吧？我说诸葛亮怎么成功的，是吧？他就靠借呀，是不是？借东风嘛，是吧？不是说你什么能力都具备啊，是不是？所以大家很多人啊的成功就是抓住了机遇嘛，是吧？我说健康也有借，是不是？也有借，这就是借天时嘛， 是不是？所以有人呢对这个他不珍惜，是吧？不珍惜啊，有的朋友特别珍惜。这个刚才啊说这个出汗啊，我也跟大家讲讲，是吧？该出汗时就出汗啊，这点上刚才杨老师讲了，是吧？一年四季如春啊，这个呢不适合啊，不适合人类。你看人类居住的地方都要有四季啊，所以我们谈四季养生是了解自然，是吧？而且要顺其自然，是吧？为什么要出汗？出汗的目的，是吧？虽然我们说杨老师讲了八个方面，希望大家把这八点去悟一悟啊。我只是从一个汗字啊，从刚到一个瘀字啊，给大家做了一下分解啊。我想大家回去以后呢啊，有的做了记录啊。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哎，你好，姚老师好。 您好，您好。 哎，李老师您好。 哎，您好，您好啊。 哎。 哎。 我再说说我这情况吧。 哎，好的。 哎，我是等上跟一个我们一个同事啊一块堆啊，一块堆玩。他说那个你上我这来听半导体了，听着李老师讲课了，哎。我这上他家还听了，我说什么呢？李老师讲的自我养生的知识，有，是我就去了，等会之后呢，我听好的，今天我就自己也买了一个半导体，在家天天听李老师讲课，然后去到那养生堂去啊，哪那个通州的养生堂，老师给我们教我们三步起五步跳，大脚，也不怕脏不怕累的，太辛苦了他们。哎，我们那天呢，我们回头我们就买的是那什么，买个化红花，回头不需要我们泡脚。 对， 这个推肚子，这诚意可不少。我就向您呢回报这个， 身后 的 变化 吧。 哎，好的。 以前呢，我就是什么那个胃不好，胃老疼胀，这点东西吃不对话，它就疼。通过那什么呢，之后呢，不是我们买了茶了，买了酒，之后喝茶，那个又还喘边泡脚，您说我再推个我，你说我这怎么消失的？这胃可不受罪了，这得谢谢老师，谢谢李老师啊，您教给我们的这好方法呀。再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消化不好，也等消化不好，肚子老是。咕噜咕噜的响，还有时候要吹几个水声，一天呢上厕所呀，这个三四次，也不成形。经过泡脚吹肚子呀，再成形了，一天接一次，有最多是接两次。您说这不也是诚意吗？我还有一个什么？哎呀，这个困扰我呀，那个二十年了吧，喝酒睡不着觉。 哦，失眠啊。 睡不着觉啊，喝酒得一睡不着觉，你就跟我说什么呢？你还在老家的时候，说你是不是双风症？你数数啊，就是叫我 数数。 那耗眼力还是不 对。 最关键，睡实在睡不着就得吃点这个睡觉的药，还能过去呢。要不等晚上啊，我说孩子呀，你都别晚上别出去玩去了，别等着九点以前你就回来。你们也有动静，我就睡不着。以后这孩子都不敢出去，我回来晚了都。你这个呢？这我通过那什么呢？睡不着觉又，又通过这个养，我又一上养生堂去啊。这老师又教我们怎么做。 对。 睡觉的时候啊，就是有什么办法？这样我们睡觉啊，您说现在学这个。得从这些五全的泡脚全部第五步泡，还喝酒。您说，那时候我还不忘记说那喝酒这胃呢，我这胃呢， 吃的那胃药，那不是抹那个什么，抹脚还胃口，肚脐眼这儿，就肚脐这儿抹，喝这茶，抹脚， 对， 抹脚这也管事儿了。 嗯，这是硬件和硬件相结合。 哎，天天的抹，天天抹。 嗯。 哎呀，我这胃好的真好。 嗯。 哎，那我说我睡觉呢，现在也好了。 哦。 这不是 肠胃好啊， 是李老师您的功劳。 肠胃好了和这个肠胃啊，和我们的睡眠呢，是密切相关，啊，胃不和卧不安嘛，是不是？嗯，挺好。 哎，还有我还有那什么呢？ 嗯， 还有那个，那血压呢？以前之前呐，这个血压140，100，有时90。后。这后眼啊，就上阳堂教老师教我们做这个，啊这个那，这呀后眼，130，有时85，现在呢，哎呀120，80， 嚯，多大年纪了？ 您说挺好吧？ 我说您多大年纪了？ 我今年73了。 太标准了。 哎呦呵，有人家说哟呵，你这血压怎这么好啊？ 嗯。 哟，我说呀，我就上到养生堂那去呀， 并 学那个健康志，李老师给讲那个健康志。您说我还什么呢？还有那个夜间应该上厕所，睡觉，老爱上厕所。通过人家讲那什么，讲那个人家那个大老教我那老师说那个，按个摩小手指外侧。 对。 哎，我这一天呢。一次有时候两次，哎呀，这个也现在也特好了。 啊，现在不再当企业家了。 哎，我当企业家了。对了，哎，那个李老师啊，这都是感谢您呐，是您的功劳啊。 您做的也好，做的 不是做的好。您说，要不是您给我们讲这些知识，我们再不也完了也不知道这事儿啊。多感谢您呐。哎，您多谢谢呀，养生堂的那些老师。表扬表扬他们， 好， 他们太辛苦了，你可多多的表扬表扬这老师。 好的， 哎， 您还有什么问题？ 谢谢李老师啊，您多注意身体。 哎，好的， 哎， 好，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与此同时，千余名华侨抗日义勇军的队员，在“保卫星洲”的口号下，开往前线协助英军作战。 1942年6月4日。中途岛海战，美国海军以少胜多，日本惨败收场，太平洋战区迎来转折点。 盟军的 B-29 轰炸机便可以把日本本土纳入其作战半径，尤其是东京所在的关东地区。 1945年，日本帝国军队自杀式袭击美国航母编队，他们能否左右太平洋战局的变化？档案特别节目《第二次世界大战启示录之日本海军太平洋覆灭记》。